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昨天咱们说了，唐朝大太监裘世良能耐不小，对于那些不想脚踏实地的人来说呀，只要能跟裘世良攀上关系，那就等同于找到了一条升官发财之路。所以整天呢，宗的他们家门口的，打算登门造访、送礼送钱的不计其数。在这帮人里头，有这么一位，姓裴，叫裴思谦。论学问呢，是个秀才，不是文盲；论能力呢，一点没有。当然了，咱这得分是什么能力。您说工作能力他没有，但是走关系、溜须拍马这能力啊，他是一把好手。只要他觉得能利用得上，对他有帮助的，那绝对想着法儿的得跟人家打成一片。这不，裘世良、裘公公就让这个裴思谦给盯上了。未当状元，一个隐姓埋名，一个厚颜无耻；博得功名，一个为了避嫌转送他人，一个为了高升不择手段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形形色色状元郎第五集。裴思谦为了能见上裘世良一面，可以说什么法都想尽了。但是几回下来，人家裘公公根本不见他，就连这门房大哥呀都劝他说，你别费劲了，想见裘公公啊不是容易事儿。这道理裴思谦能懂，但是对他来讲，裘公公、裘世良太重要了。自己以前结交了那么些个权贵，哪个能比裘公公有能耐呀？这样的人物如果说能让我给巴结上，我就是倾家荡产，那也值当的。不过裴思谦虽说打算的不错，可眼下这种处境他也清楚，人家裘公公呢是大官，是皇上跟前的大红人，他呢一个秀才，要麻没麻，人家凭什么见我呀？裴思谦为这事儿没少犯愁啊，他抱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，最后这法子还真让他想出来了。不是别的，那就是用他那颗诚心去打动裘世良。您不是不见我吗？那我就天天去，天天送礼，早晚有一天我能让您知道门口有我这么一位忠心的奴才。您别看裴思谦学问没多少，可他这点恒心呢全用到这儿了。一天两天不显，一年半载的，裴思谦这种举动还真让裘世良知道了。再有，裴思谦也不是干等着，发动身边的关系，找那些能跟裘公公说上话的大臣，只要有机会就替他美言几句。不为别的，哪怕就是裘世良能答应见他一面呢。咱在这儿不得不说，裴思谦为这事儿真是花心思了，付出总有收获。将近一年的时间，裘世良还真是答应见他了。就这么着，裴思谦算是跟裘世良搭上关系了。裴思谦多精明啊，他在裘世良跟前表现的绝对忠心，再加上他那张能说会道的嘴，没出多久就把裘世良哄得高高兴兴的。这大腿啊，裴思谦算是抱上了。有了这层关系，只要时机成熟，裴思谦张嘴讨个什么东西绝对不成问题。这一年正好赶上科举考试，裴思谦瞧着这些学子，他心里边就开始琢磨了，心说虽然裘公公这层关系我打通了，可真要说直接要个官不是不行，但兴许会引来别人的反对。 就算这官我当上了，有求公公帮我撑腰，可有句话说得好啊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万一哪天求公公不得宠了，遭别人眼红嫉妒了，他一倒台，我们这些人就跟着一块遭殃。如果说我不讨官，而是讨个进士的身份，这么一来，在外人眼里，我就是凭着真本事当的官儿啊，风险小，机会大。哎，我看这是一万全之策。您听听，裴思谦想的多么周到。主意拿定之后，他抬腿奔了裘世良那儿了。俩人一见面，一番寒暄过后，裴思谦可就张嘴了：“裘公公，我看今年开科考试，好些学子全忙活上了。”裘世良一边摆弄着手里的物件，一边漫无心思地回了一句：“可不是吗？这些学子学了一辈子，就等着这回考试呢。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，谁不想当官？谁不想发达呀？”裘公公说的是。回想当初我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，那心情别提多紧张了，能够考中功名，那就是我的梦想啊。现如今看见他们，我还真有点怀念，真想再参加一回，只是这学问我放得太久了，看来博得进士的梦想只能等到下辈子了。裘世良听完这话倒是挺好奇：“哎呦，听你这话茬，当个进士就是你的梦想啊？嘿，这倒是简单了。”裴思谦就等裘世良接这话呢，一听这个赶紧问：“小人也没多大出息，想当初考取功名也是希望能够为朝廷办事，不过现如今我能跟着您这样一位英明之主，什么理想不理想的，眼下什么事情都没有能让我给您效忠更重要的。”哎呀，这话说的让裘世良心里边听完这叫一个舒坦呐。斜着眼睛一瞧裴思谦，微微一乐：“哼，你这张巧嘴呀，真是我爱听什么你就说什么。看在你这么讨我高兴的份儿上，我给你写个帖子，你呀直接去找今年的主考官高凯，要个进士当的。”裘世良话音一落，裴思谦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：“裘公公，我对您忠心可不是为了向您讨赏，您就是什么都不给我，我也心甘情愿的为您上刀山下火海。”裴思谦这话裘世良根本没让他说完，一挥手：“得了，我知道你忠心了，给你讨个进士当当算不得什么，你呀拿着这个直接去找高凯去吧。我也是喜欢你才这样干的，否则想从我手里要东西门都没有。”裴思谦这功夫可是没白费，表面上虽然没什么变化，可他心里边好家伙，乐的都快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，高高兴兴拿着裘世良的帖子就去了主考官高凯的府邸。按照裘世良当时的地位来讲，他写的帖子基本上等同于通行证。裴思谦高兴啊，去高凯家这一路上他瞧什么都乐，满脑子都是榜上有名，光宗耀祖，还能捞个官当的。可谁成想等他来到高凯家门口，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让他万万没想到。怎么回事啊？裴思谦拿着裘世良的帖子，他牛啊，心说裘公公写的帖子谁能说半个不字，结果到了高凯家叩响门扉之后，呵，这家伙横打鼻梁，心里没谁了，跟人家门口啊看门的门童就犯起横来了：“哎，过来过来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叫裴思谦，今天特意找你们家老爷谈事儿来了，赶紧进去禀报一声去。”门童哪见过这个呀，一看这人平时也没来过，不认得。可裴思谦这架势拿的真是挺足的，一张嘴就这么横，门童心里一激灵，细声细气地回了一句，转身进去通报去了。高凯这会儿正坐在屋里看书呢，一听说有人拜访，再一问姓氏名谁呀，告诉说叫裴思谦，然后说这架势怎么怎么高傲。高凯心里啊就寻思上了，这人谁呀， 首先名字没听说过，而且也没听说在朝为官的有这么一号啊，还这么牛气。高凯想了半天，不知道是谁，不过老让人家门口站着也不合适，心说啊，那我先去看看吧。这裴思谦呢，在门口用现代话说等了约莫也就5分钟，瞧见一个貌似当官的人走出来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因为这个裴思谦呢，他也不是在朝当官的，他不认识高凯，只是拿眼一瞧，觉得这个人呢有点像官员。俩人一见面，裴思谦先张嘴了，想必您就是高凯高的人吧。高凯瞧见这个人，这会儿也犯糊涂，不认得呀，回了一句，本人正是高凯，不知您有何贵干呢？哦，这么当的事儿，我叫裴思谦，今天过来呀，是给您送个帖子，这可是裘公公让我给您送来的，您好好瞧瞧。一听裘公公啊，高凯当时就皱了眉头了。在这儿咱多说一句，高凯是一好官，为人正直，他看不惯的就是裘世良这帮人祸乱朝纲啊。平时在宫里这两拨人本身就不对付，只是碍于这裘世良的身份和地位，他高凯没这能耐对付而已。所以别看俩人相安无事，这是表面的，高凯心里边啊，甭提多烦裘世良了。这会儿再一听是裘世良送来的帖子，好家伙，这心里边啊，这腻味劲当时就上来了。裴思谦不知道高凯这心里怎么想的，还那一个劲儿的觉得裘公公的帖子跟圣旨没多的区别，你高凯官职再大，瞧见这个你也得乖乖的照办。可谁成想等高凯把帖子一打开，气得当时脸都变傻了。高凯本打算请裴思谦进屋，可一听说裘世良这仨字儿，得了，您呢凑合门口站着吧，等我看完这帖子还指不定什么样呢。裴思谦呢一看人家没把他往屋里让，嚯，样大了，大脸盘子一扬，拿下巴指人，时不常的还翻俩白眼儿，那意思就是你看完了吗？知道了吧，我的靠山是裘公公，你得乖乖的按这个给我办事儿。高凯一瞧裴思谦那模样，当时啊，心生厌恶。再打开这帖子，看完里边的内容，这火腾一下就上来了，什么话也没说，把帖子往裴思谦脸上一拽，扭脸冲门童喊了一句：“送客，关门。”高凯这举动，裴思谦完全没想到，弄了他一狗纳闷啊，懵了得有半分钟，这才反应过来：“哎，高凯，你什么意思？”你是不认字儿啊，还是没明白裘公公话里是什么意思？你胆子也忒大了，你不给我面子也就罢了，但你知道你扔的是谁的帖子吗？这是裘公公亲手写的，你活腻歪了。高凯毕竟是一文人，他没这习惯跟人动粗，心里这火大，可是还是耐着性子回了裴思谦一句：朝廷可靠，凭的都是真才实学，一封帖子就想换个进士当当，你把朝廷把皇上往哪儿摆啊？裘公公我认得，我也知道他写的是什么意思，不过我还告诉你，你想当这个进士可以自己考去，光凭这封帖子没门儿。我倒要看看这大唐王朝到底是皇上说了算还是裘公公说了算。说完了，这高凯根本不给裴思谦还嘴的机会，扭脸回院了。高凯这派头可给裴思谦气得够呛，站那儿啊紧粒哆嗦。不过这也难怪，在这之前他本以为天底下所有人都得怕裘世良，都得听裘世良的话，谁成想一个主考官就敢不把裘世良放在眼里。裴思谦窝火啊，心说行，饿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，我就不信以裘世良的能力还办不倒你了。想到这儿，裴思谦咬着后槽牙跳了脚的在人家门口啊吼了一声：高凯，你给我等着，这口气我一定得出了。 这届科考我要不上一个进士成，下届科考我非得要一状元不可，多的口气呀！裴思谦没皮没脸拍马屁，他不觉得丢人现眼，但被高凯轰出来了。哦，这成了他人生当中最大的耻辱了。回家路上一个劲儿的想，心说这口气我要不出，我誓不为人。裴思谦这口气要想出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找裘公公帮他出头。从高凯家出来，裴思谦呢没带拐弯的，直接奔了裘世良那儿。裘世良一看这小子回来了，头一句就问：“怎么着，你小子上我这儿报恩来了？”裴思谦多会演呐，听完裘世良这话，低头没吭声，一脸苦瓜相。裘世良觉得不对劲呐。心说你这梦想我都帮你实现了，你高兴才对呀。随口又问了一句：“怎么了？这是捞了个进士还不满意呀？”裴思谦这会儿觉得火候差不多了，这才一脸委屈，把刚才在高凯家怎么怎么当的事儿说了一遍。临了还补了一句：“裘公公，小人实在是没出息呀，我自己受了委屈啊，不要紧，我这心里边难受的是让您脸上无光了。他高凯太目中无人了，要不是不想给您找麻烦呢，我当时我真想跟高凯同归于尽了，这进士我也不当了，但是我也不能让您蒙羞。”咱刚才省略那一段，裴思谦可不是用白描的手法叙述一个事儿，从他嘴里说出来啊，就全变了夸张手法了，颠倒黑白是非，把没有的给添枝加叶编在里头了。裘世良站在那儿啊，是越听越生气，也就赶上太监没胡子，要不然气得真得胡子撅上去。哎呀，好你个高凯呀，我写的帖子啊，你当成一张废纸，还拿当朝皇上来压我一头。行，我不跟你正面冲突，但是这个事儿啊，我一定得让你知道咱俩谁的能力大。得，被裴思谦这么一忽悠，这战争升级了，成了高凯和裘世良之间的矛盾了。有句老话叫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裴思谦这会儿就是渔翁，他巴不得这俩人呢能死掐呢，对他来讲只有好处没坏处。裘世良这会儿窝了一肚子火，坐那儿寻思了半天，最后跟裴思谦说了一句：“小子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下回科考你还去要功名，而且进士咱都不稀罕了，到时候我还给你写个帖子，要咱就要个状元，我倒要看看天底下是他高凯厉害还是我厉害。”哎呦，听完这话，裴思谦浑身打了一冷着呢。您别误会，不是气的，那是激动的，不过这脸上啊没表现出来，还那假装配合裘世良呢，一脸狠呆呆的回了一句：“只要能为裘公公出气，我干什么都行。”这不废话吗？按着这个计划，转眼又到了科考了。裴思谦拿着裘世良的推荐信二番来到高凯家。其实在这之前，高凯已经感觉到了为这事儿裘世良对他非常不满意了。高凯虽说为人正直，可他也得活着呀，裘世良手里权力大，他清楚，思来想去的只好回了裴思谦一句话：“状元已经定下了，不过状元以外的功名可以按照裘公公的意思办。”裴思谦有了裘公公的交代，根本不屑于跟高凯添条件，还是那副趾高气昂的样，眼儿一斜嘴一歪，裘公公说了：“非要状元不可，高大人您自个儿掂量着办吧。”一句话把高凯噎这儿了。高凯毕竟是权势有限呐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就算他不同意，裘世良也能想出其他法来让裴思谦当上这状元。最后迫于无奈，只好忍着，把当年状元的头衔就给了裴思谦了。